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。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一直认为呢，相依为命是两个人相处当中最动听的词汇，它有种世俗的烟火气，关乎着天长地久，关乎着相濡以沫，被所有动听的言语歌颂过的，被最美丽的音符唱过的，其实都在麻烦又啰里啰嗦的日常生活里了。从这个角度再听下面的这首歌，你会突然醒悟，原来一直都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回答。听到李玟的这首《答案》。 显得天那么蓝，因为爱没有答案，才会在心中余波荡漾。于是你终于明白，爱和拥有很感动，是一生的宝藏吧，握在心上，不是时间和情谊打断，就算是交会时段，记忆会超越岁月边疆。 有些事情只有经历了才有穿透心扉的体验，曾经的人也只有从心底放下了，我们才会真正的解脱。没有哪件事能够一直捆绑住我们的手脚，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的永远。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去相信不去爱，恰恰相反，所有的过去造就了现在，而现在呢也都是未来的组成。从这个角度再来听下面的这首歌，或许就不会再那么难过了。我们来听林俊杰演绎的这一版《我怀念的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光临今天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明天见。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解释，低着头沉默。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